开心，他俾你认识，实系 handsome 啦。 唔单止要 handsome， 佢仲要玉树临风，烟嘴潇洒，温柔体贴，最好就系武功咁强。 咁高难度，你上天度揾啦，菜。By the way, he's so witty. You should like him. 咦，十三姨噃，好，等我打个招呼先。 Sorry sir, you can't go in like this. 明明是唐人，有乜讲番话呢？又讲嘢不如直接啲咧。 呢个系 边位啊？牙刷梳 系啊，师傅， 做咩搞成咁啊？ 点样啊？系咪系认咗啊？ 几型几得嘅， 十三姨帮我整咗整埋啦。 呢棚哨牙咧？ 顺便整埋咗咯，师傅平啲啊？系咪系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 ，handsome 咗咧？ 咸湿？ 哎呀，哎呀，唔系啦，师傅，点解你穿成咁样啊？冇关系啊，冇关系啊，我帮你调转角度先啊。 今年大家都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 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 恭喜恭喜，红包一时送过来，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呀塞呀塞，来来来我们贺新年，家家户户烧鞭炮， Mary, you want to stop Kelly, 苹果糖 Oh, me. Oh! Hey, hey, hey, 我们过新年，满脸春风迎新年。新年都迎财神，今年大家都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 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 恭喜恭喜，红包利息送过来，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呀塞呀塞，来来来我们贺新年， 小命之星。 恭祝大家 青春常驻， 英俊潇洒， 恭喜恭喜！